让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，只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。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，看不清的岁月，抹不去的从前，就像一阵